你安排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七点三十分到九点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月12号星期五，农历11月26，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4和9。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昨天夜间本市是晴天，当风力静稳后辐射降温明显，那么早晨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达到了-11度，也是再创今冬的气温新低。天儿非常的寒冷，早晨上班上学的朋友外出时一定要穿上厚实的衣服，加强防寒保暖。白天是晴好的天气，能见度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而且阳光比较充足，气温回升。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会回到冰点以上，中午前后适宜户外活动。另外呢，空气非常干燥，应该勤补水润燥，注意用电和用火的安全。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40%。白天的最高气温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8度。预计未来两天本市都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但是今天的气温低，易结冰，擦洗车辆后请及时擦干水迹。今天的洗车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点32分，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受西二环南段南向北车多的影响，目前蔡胡营南路的南向北方向也是全线车多，西三环南向北六里桥到花园桥车多，西四环南向北岳各庄桥到沙窝桥行驶不畅。东二环南段的南向北方向东便门桥有事故，导致后车行驶缓慢，目前队尾排过了光明桥。东三环南向北华威桥到双井桥目前也是车流集中。 传承演武厅的历史故事，它经过250多年的历史沧桑，它是北京仅有的一组别具特色的城池式武备建筑。今天的博物馆有范儿逛，我们就带着大家去团城演武厅看看。看看第一道题，团城还有一个名字，您知道叫什么吗 ？A. 看城 ，B. 元城 ，C. 武城。 来。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的周五城市文化范儿的博物馆有范儿逛，带您去团城演武厅看一看。这个团城是在香山这儿，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一会儿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会告诉大家哈，到底这个团城是一个什么团城。那么它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看城、元城还是武城，大家一起动动脑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将有机会获得的奖品呢，是正在国家大剧院正在国家体育馆上演的大型全景科幻演出《远去的恐龙》的门票。《远去的恐龙》集结了8项演出科技中的世界纪录，按真山真水造景，15位机器人恐龙演员。这轮演出到春节前，今天答对的朋友有机会获得2大1小的家庭套票一套，领略演出中的科技秘密。大家加油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北京市西城区加速推进名人故居会馆的腾退保护与利用。根据规划，有47处社会关注度较高的直管公房类文物进行腾退保护，力争2020年实现一批重大历史建筑修缮亮相。北京市核心区的西城区共有不可移动文物363处，作为大杂院用于居民居住处于不合理使用状态存在安全隐患的不可移动文物占总量的 46%。 甘肃省阳关遗址考古调查与研究项目目前已经开始了调查勘探工作，阳关在哪里这一千年未解之谜即将因此揭开。阳关是汉王朝与西域区隔的重要地理标志，丝绸之路的必经关隘。自唐以来，人们对阳关位置的记录和探讨未曾间断，但由于不同文献出入很大，缺乏确凿证据等原因，阳关的位置始终没有形成共识。考察队完成了40多处疑似影像点的实地核验，排除了有可能是古道、长城、丰台和濠堑的地点。此外，他们还采集了测年标本，为进一步认识疑似点的时间、判定疑似点的属性提供了直接佐证。我国去年年末宣布全面禁止买卖象牙，作为世界最大象牙市场，在中国境内已无法从正规首饰店或网络渠道购买象牙。但由于日本并未禁止象牙买卖，大量象牙进入日本并被合法买卖，也有中国人以回国倒卖为目的在日本境内采购象牙。2011年至2016年间，从日本非法出口遭扣押的象牙数量约为 2.4 吨。为禁止象牙非法出口，相关动物保护组织将向日本政府提出具体建议。来看收藏方面，1月5号首发的戊戌年狗年特种邮票大版章的价格已经涨到了最高310元，比38块4的面值高出了 707%。这套邮票延续了第四轮生肖票合家欢的设计理念，展示了中华田园犬的形象，特邀著名艺术家周令钊先生担纲设计。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周令钊先后设计或参与设计了多套描摹生动的祭特邮票，第一轮生肖狗的邮票就是其中的佳作。不过要提醒大家不要盲目加价收藏，毕竟2016年以来的第四轮生肖邮票其他品种的变化并不大。1月21号，北京上品润博第13届中国当代玉雕大师精品拍卖会即将举行。第13届中国当代玉雕大师籽料作品拍卖会将会推出吴德生、崔磊、于雪涛等三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以及近百位省级玉雕大师和玉雕名家的125件精品佳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提前关注一下。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天猫商城和菜鸟物流宣布推出定时达服务，消费者网购的时候可以勾选定时达选项预约派送时段，最快两个小时就可以送达。目前天猫商城中的屈臣氏旗舰店已向上海、广州、深圳、杭州、东莞五个城市开放这项服务。相比于之前的盒马鲜生、天猫超市生鲜等急速的物流服务，这项定时达服务使得送达的时间更加精准，配送商品也由生鲜食品向多样化扩展。英国著名的玛莎百货发布公告，将于近期关闭旗下的天猫网店，这也意味着玛莎要彻底退出中国市场。玛莎百货在2008年10月首次进入中国，并于2012年年末在天猫商城开出了首家网店。然而玛莎百货2017财年在国际市场的亏损高达 2.8 亿元人民币，营业利润下跌了 39.6%。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住房大数据项目组最近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12月中国二手房房价最高的城市是北京，达到了每平米67822元，最低的城市是广西来宾，只有每平方米2652元。12月中国城市二手房房价前五名的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和厦门。说到房价，德国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超过3/4的德国受访者对过高的房租表示担忧，79%的受访者认为过高的房租会造成巨大的贫困风险。德国有超过一半的家庭选择租房而非买房，房租的快速增长成为热点话题。 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过去十年，德国房租上涨约 16%。在柏林等大城市，同期房租增长超过 20%。过去十年房租增长了 45%。住房问题已成为德国社会的焦点问题，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超过三分之一的税后收入都必须用于支付不断增长的房租。欧盟委员会在布鲁塞尔对媒体表示，欧盟委员会拟对塑料包装来征税，以减少环境污染和增加欧盟的预算收入。欧盟表示，由于中国推出禁止洋垃圾入境的相关举措，欧盟的塑料垃圾出口受到影响，因此欧盟希望通过征税来减少塑料包装的使用。对塑料包装征税的细节，比如是向消费者还是生产者征税，以及税率的确定等，目前仍在讨论当中。以色列旅游越来越受欢迎。以色列中央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2017年，赴以色列的中国游客首次突破了10万人次，比2016年增加了 45%。为满足中国游客入境以色列的交通需求，今年中以计划开通新的直航航线。目前海南航空公司已经开通了从北京和上海到以色列特拉维夫的两条直航航线。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受持续低温天气的影响，北京电网的最大负荷再创冬季新高，不过运行平稳。国网北京电力已经启动了冬季大负荷应急响应，两级应急指挥人员上岗值守。同时，电力部门增加重点变电站线路的测温和巡视，部署2300多名应急抢修人员，640辆抢修车辆，150台发电车随时待命，确保突发情况下快速处置。市民朋友们也要节约用电呢。在寄快递的时候，快递单是否能够再收钱呢？针对这样的争议，市发改委给出了答案，快递公司可以决定是否收取快递单费，只要做到明码标价，按标准收费就可以了。之前有报道，消费者在韵达公司寄快递的时候，被快递员收起了4元的快递单费。共享自行车为解决市民短途出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共享自行车乱停乱放、占用道路、占用绿地等问题，也给市容环境整治和交通秩序带来很大的影响。市民今后可以通过通州区的公共自行车微信公众号查找公共自行车和电子围栏，主动停车到推荐的停车范围内，可以增加信用分，获取骑行的优惠券。截至目前，通州区已经施划了759处电子围栏，至少可以停放39000多辆共享自行车和市民自有的自行车。微信公众平台再次发布公告，将坚决打击淫秽、涉嫌淫秽色情以及低俗类的信息。对于仍在发送低俗、虚假标题和内容的公众号，文章将被删除并实施相应的处罚。多次违规处理后，仍继续发布违规内容的，或是故意利用各种手段恶意对抗的，将进行永久封号处理。再来关注电影，真实事件改编的俄罗斯电影《太空救援》今天上映。1982年4月，苏联礼炮系列最后一个空间站礼炮7号发射升空。1985年2月，礼炮7号与地面控制中心失去联系，后果无法预计。工程师维克托·安月金和退役宇航员弗拉基米尔·费奥多罗夫临危受命，担负起了这项惊心动魄的太空维修任务。《太空救援》将艺术地展现这段真实的太空经历。国产电影《无问西东》也在今天上映，这是一部青春爱情片，章子怡、黄晓明、张震、王力宏、陈楚生联合主演，讲述了四个不同时代却同样出自清华大学的年轻人，对青春满怀期待，也因为时代变革，在矛盾与挣扎中一路前行，最终找到真实自我的故事。 传承演武厅的历史故事，它经过250多年的历史沧桑，它是北京仅有的一组别具特色的城池式武备建筑。今天的博物馆有范儿逛，我们就带着大家去团城演武厅看看，看看第一道题。团城还有一个名字，您知道叫什么吗？ A. 看城 B. 圆城 C. 武城。 哎，团城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叫看城、叫元城还是叫武城呢？各位朋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欢迎您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正在国家体育馆上演的大型全景科幻演出《远去的恐龙》门票，这轮演出会到春节前。今天答对的朋友将有可能获得两大一小的家庭套票一套，领略演出中的科技秘密。 这里的四大名旦不会唱念做打，却爱琢磨切磋。 象牙雕刻、 雕漆、 锦坛玉雕，这所谓四大名旦，皇家艺术里头最顶尖的工艺技术。 这里的满座高朋不是近水楼台，却有天外来客。 对相对来讲，唯一的一个例外呢，就是陨石来自小行星啊，或来自其他的天体，在运动过程当中跟我们地球相遇。 这里的时间从不争分夺秒，只顾流连忘返。 这个碑呢是创建碑，自景泰四年封于寝石，距今天呢就有400多年。 这里的风格没有千篇一律，都爱别出心裁。 在苗族的山寨里，一听见这个银铃响，就知道头戴花冠的女孩子要出来了。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又到了我们周五博物馆有范儿逛的节目时间了。在海淀的香山南路有一座城堡式的建筑，名字叫团城演武厅，历经了将近270年的历史沧桑，它是北京仅有的一组别具特色的城池式武备建筑。今天我们就要带着大家去团城演武厅看一看，了解它背后的历史故事。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北京市团城演武厅管理处的副主任张威。张主任好。 观众朋友好。 我们是听众哟。 听众朋友好。 还有北京市团城演武厅管理处业务部的主任马兰。您好，马主任。 大家好。 那么在这个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预告了，说这个今天啊，这个团城相关的负责人要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真的好多朋友就发来微信哈，有朋友就有一位小网友叫呼呼，他说团城是北海那个吗？啊，网友飞翔的小鸟说，我还真不知道这个博物馆。这样先请二位来跟我们说一说吧，这个团城演武厅。刚才我们说了是在海淀香山，肯定不是北海的这个了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博物馆呢？ 团城演武厅呢，它其实不是北海团城，它坐落在香山地区，在香山南路上面。它紧邻我们的中科院植物园。团城演武厅呢是清代的皇家演武场遗址，就是清代皇帝阅兵的地方了。北海团城呢，我们大家知道，其实它一直是皇家院囿的一个组成部分。 是。 而香山呢， 就在北海的，应该是南门那个位置哈。 对对对。香山的这个团城演武厅呢，它的这个建筑的性质属于军事类的遗址。你来到这里呢，能够感受到军事建筑的这种雄浑壮丽和气势磅礴。 所以他们俩的名字其实也不一样，北海那个就叫团城，而咱们这个是叫团城演武厅，是吧？ 对对对。 演是这个演练的演，武是武术的武，演武厅。从这个名字我们就可以这个感受到它到底是做什么作用的，是吗？ 对对对。 那这个团城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它也叫团城呢？ 团城呢，它其实顾名思义就是圆形城池的意思， 一个圆形的城池。 对对对。这个香山的团城香山团城演武厅的这个团城建筑呢，它是一个瓮城的形制。这里来说呢，它其实和北海团城的也有不同的地方。我们知道北海团城它是一个实心的这个土城台，我们要登到城台的二层，所以这个团城演武厅这个团城呢，它是空心的， 我们可以进入到城里。 哦， 然后进入， 但一样的，就他们都是团城，都是圆的。 对，其实但是呢，你进入到这个团城里面之后呢，会发现团城不是完全圆的，它的东西直径大概是50米左右，南北直径呢是40米，它是一个椭圆形的，像鸭蛋一样的城池。 嗯， 这个城大概面积是2000平米左右。我们可以沿城的城里面的这个马道呢，登到城上。 嗯， 城上呢还有南北两座城楼，南城楼呢它是皇帝和大臣休息的一个地方，北城楼呢是一个里面有一座卧碑，也可以说有这个碑亭的一个性质。 嗯， 在这座城里呢其实还拍过很多影视的作品，我不知道大家， 那您得跟我们说说，你要不说可能还真不一定知道。 像早些年的像刘德华主演过的《决战紫金之巅》啊，像张国 荣在这儿拍过。 对对，张国荣演过的这个《霸王别姬》， 嗯， 还有近几年的有一个金城武等主演的《投名状》等，都在这里拍摄过。 哎，那拍的是什么样的场景啊？ 嗯，像《投名状》，它拍摄的就是这个城池里面有一个射杀的这么一个场景吧，还有一些这个进城和出城的一些场景。 哎， 大家， 那《霸王别姬》呢？ 《霸王别姬》就是利用我们这个团城的马道啊，张国荣在这个马道上面有一些场景的拍摄。 哦，那《决战紫金之巅》看来也是在这打的。 对对，决战紫金之巅就很夸张了，他是就是刘德华从北城楼要吊威亚飞下来 的那种。 对对，还有这个城池有外骨啊，这种变换的这种很科幻的这种效果 啊。刚才您也介绍了，咱们这个团城演武厅呢是一个这个城池式的五倍建筑，有城池、殿宇、楼台、教场等等等等。那咱们这个团城演武厅这个博物馆面积，整个面积有多大呀？ 嗯，有18000多平米。 18000多平米。 对对， 哦，这个就非常大了哈。 嗯， 因为它是一大片地方。 对对，它是有那个演武教场。 嗯， 它是还是室外的部分比较多，还相对空旷一些。 嗯，那当时为什么要建这样一个城呢？有将近270年的历史了哈。 嗯， 清朝的时候建的哈。 对对对，其实呢，就是团城演武厅它是一组军事五倍建筑群。就是除了团城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建筑，它是组合在一起的。 嗯，还有其他什么？ 由北向南呢就是先是一座老的石桥， 嗯， 然后是团城，再往南呢是演武厅建筑，演武厅两侧呢有东西配殿，演武厅前面呢是一个大的教场，教场的这个西部呢有这个西城楼门建筑，还有这个石圣寺碑亭。 嗯， 在它的这个东部还有一个放马皇城建筑，当然有部分建筑是这个无存了，但是这主要的这一组建筑呢，它都是为了这个清代的建设营在这边操练演武，还有皇帝阅兵的这么一个功用。乾隆皇帝，比如说这个城是乾隆皇帝修建的嘛，乾隆皇帝要来这里，他一般是从香山的静怡园骑马过来，经过石桥到团城和演武厅这两个地方进行阅兵，然后前面的大教场呢就是士兵操演的地方。西城楼门建筑刚才我们提到，它是一个将领的指挥台，就是有将领在这里，它是高台嘛，在这里指挥，用旗语指挥这个士兵在这个大教场上演练用的。嗯， 皇上阅兵以及这个士兵在这演练的一个地方哈。但是我还听说有一种说法，说咱们这个团城这里其实是这个清代的一些特种兵在这演练，是吗？这个词儿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对对对对，嗯，在这里阅兵那个教阅的呢是一支清代的特种部队，叫做飞虎建锐营。 嗯， 我们大家知道去年热映的这个战狼二哈， 嗯， 然后是，这个， 特种兵， 大家都很关注这个特种兵这个群体，也激起了那个国人的这个爱国热情。 嗯， 但大家可能只知道现代的特种兵战狼，不知道古代的特种兵飞虎。 哦， 飞虎建锐云梯营啊，它是清代的一支特种部队。 建是健康的建，锐是这个锐利的锐哈。 锐气啊，对， 就很有锐气的那种建锐营，一听那就是很飒的这种名字。 对对 啊，这是清代的这个特种兵。 对对对， 啊， 我们到团城演武厅来参观呢，就是，你可以除了欣赏到清代的皇家演武场的军事五倍建筑之外呢，还可以了解香山地区的一些骑营文化和历史。 嗯， 像我们知道香山地区的这个

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迪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迪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祖国之爱飞越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月12号星期五，农历11月26，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4和9。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么今天早晨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11度，再创今冬的气温新低，天非常的冷，早晨上班上学的朋友外出时一定要穿上厚实的衣服，加强防寒保暖。白天呢天气晴好，能见度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而且阳光比较充足，气温回升，预计最高气温会回到冰点以上，中午前后适宜户外活动。另外空气干燥，应勤补水润燥，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40%。白天的最高气温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8度。那么预计未来两天都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但是今天气温低，容易结冰，擦洗车辆后请及时的擦干水迹。今天的洗车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02，来看一下路面的情况。目前东长安街建国门到天安门东的东向西方向，崇文门外大街南向北，幸福大街南向北，雍和宫大街双方向，朝阳门南小街双方向，西皇城根北街双方向，鼓楼东大街西向东，还有德内大街的北向南，虎方路的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 传承演武厅的历史故事，它经过250多年的历史沧桑，它是北京仅有的一组别具特色的城池式武备建筑。今天的博物馆有范儿逛，我们就带着大家去团城演武厅看看。团城也称看城，城内东西直径51.2米，南北直径40.6米，城高11米，城厚5.6米，平面呈椭圆形，奇特的造型全国独一无二。团城面积仅2000平方米左右，可以说是世界上保存最完好最小的城。团城由青色大城砖砌筑而成，南北各有拱形门洞供人出入，门洞上方各有汉白玉额一块。南城门额曰威宣壁垒，北城门额曰治玉金汤，均为乾隆御书。城内东西各设厢房3间，供日常值守的士兵值班之用，东北西北各有踏道直达城上，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C。来看第二道题，在团城演武厅有一座亭子，名为十胜寺碑亭。十胜意为实实在在的胜利，在另一个城市也有一座十胜寺，来猜猜是哪个城市呢？ A 沈阳， B 南京， C 西安。 来，我们先看看这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应该是A 团城还有一个名字叫看城，为什么会叫看城呢？跟我们解释一下。 因为这个地方团城本来它就是皇帝阅兵的地方，皇帝和大臣来这里检阅建设营士兵呢，他们要登到城上去看远处士兵的这个操练和演武，所以呢这种观看又可以把这座城市叫做看城。 哦，是因为就是看这个演武哈，而不是根据这个团城的名字来的，而是因为它的这个功能而来的这个哈。好，那么第一道题呢，答对的朋友非常的多，大家都很想得到我们这个演出票哈。这样，请张威来给我们先选出第一位幸运的朋友吧，好吧？ 因为 选一个数吧。 我选14，因为这个团城演武经营时间于乾隆14年，所以选了14这个数字。 好，请我们的编辑来数一数第14位答对的朋友是谁，这是第一道题。那么第二道题呢，说团城那儿有一座亭子叫十圣寺碑亭，十圣就是实实在在的胜利哈，十圣寺，哪个城市还有这样的一个十圣寺，沈阳、南京还是西安？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各位朋友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将有机会获得正在国家体育馆上演的大型全景科幻演出《远去的恐龙》的门票。这项演出集结了8项演出科技中的世界纪录，今天答对的朋友将会获得2大1小的家庭套票一套，来领略演出中的科技秘密，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哈。好，那么第一道题第14位答对的朋友是朝岩，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今天我们的博物馆有范儿逛呢，要带大家去位于海淀香山南路的团城演武厅，它已经有将近270年的历史了，是北京仅有的一组别具特色的城池式武备建筑。那么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北京市团城演武厅管理处的副主任张威和管理处业务部的主任马兰。那么刚才呢已经给我们介绍到了团城这个城大概的意思以及它的一个建筑的风格哈。那么刚才呢也这个跟大家说到团城演武厅是始建于乾隆14年，距今有具体来说是269年，所以说将近270年的历史了。那么当时为什么会在这个地区兴建这样的一个团城呢？ 咱们建瑞营的兴建主要是跟当时的大小金川战争有关系的，啊，它是就是当时在金川地区的有一个战乱，然后这个我们的 有一个什么战乱？ 是一个大土司的一个叛乱，然后在当时在那个地方呢，清政府他派了一些部队过去，然后一开始战争不是那么的顺利啊，说有一些挫折，然后后来呢。因为那个金川那个地方它山势很险峻，有很多的碉楼阻碍了这个清军的进城，所以呢后来就是他这那个乾隆皇帝呢就想再从这个八旗中抽调了一些精锐的这个部队，然后让他们呢在这个香山这个地方呢仿建四川地区的碉楼，来演习这个攻碉。然后呢后来呢就取得了这次这个金川战争胜利。回来之后呢乾隆皇帝就认为这支部队非常的骁勇善战，把他们就是让他们回到各营去呢有点可惜。所以呢就在咱们香山脚下这个地方呢就成立了一支新的部队，叫做建瑞营。 然后就让他们一直驻扎在这儿。 对。 这个大小金川之战呢，我想还是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大小金川之战是清朝乾隆皇帝的10大武功之二，他不是自称十全老人嘛，是吧？打过了这个10个大大小小的战争，这是10大武功之二。那么应该说呢，大小金川呢，这个它是在川西的一角，其实是很小的一块地方了。但是呢，这样的一场战争呢，却导致清王朝先后一共投入了近60万的人力和7000万的这个当时的那种货币哈。所以其实就是打这场战的代价远远超过了乾隆其他任何一次战役，是吧？ 对。 就虽然偏，但是实际上付出的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呢，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团城演武厅的兴建和清代平定大小金川的战乱其实是有直接的关系的。那么当时大小金川是大金川的土司是沙罗奔，是吧？小金川是泽旺应信。当时他们是要吞并这个那个地区各个的这个藩王，所以要平定他们，是吧？ 对，他们应该是不就是对对，就是原来正清政府的指定的那个土司，他们有那个异议这样子。 网友大金小白说，是不是可以在这儿看到很多的碉堡呢？这是抗击敌人的地方。那么刚才其实我们也说到，团城演武厅确实建筑有很多的看点，而且这个建筑的形式很多都跟武术啊，有一定的关系。那么我们就来跟大家来逐一的说一说团城各个建筑的特点吧。先来说说团城和这个南北城楼，好吧？ 好的。刚才咱们说到我们团城的建筑呢都是和武相关的，这里的武呢可能更准确的说不是武术，而是这个军事演练。然后团城呢跟我们刚才在那个片花里面有已经介绍过了，我们是一个圆形的看城啊。然后呢在这个南北两个城的两边都有一个一个拱门进出入，然后每个门的上面呢都有一块匾额，一边写的是威宣壁垒，一边写的是固若治愈金汤。这两块匾呢都是由乾隆御笔的啊。在这个团城的城楼上面呢有两座这个城楼，分别在南城楼是面阔五间，四周有围栏，重檐绿琉璃瓦，简边歇山顶。根据这个我们在第一历史档案馆里面的这个记载，它是这个城楼原来呢是放置的一些床、痰盂一类的东西，这些家具。那么有两种说法，说认为这个南城楼可能是当时演武时作为这个大臣休息的一个场所。也有一种说法呢是认为这些床啊是给平时守城的士兵使用的，但是现在还没有一个定论。这是南城楼。那么北城楼呢它面阔三间，其形制与南城楼是大体相同的。在楼内呢安放了一个长方形的巨大的卧碑，这个碑通高是 3.42 米浮雕云纹，蟹龙拱壁。那个碑面南北两侧是用汉满蒙藏四种文字镌刻了，就是十圣寺后记。这个碑文呢其中汉文部分也是乾隆皇帝的御笔这个碑文呢是讲的是建瑞营在平定准噶尔叛乱中对那个立下的一些赫战功，是乾隆皇帝对他的一个表彰，是这样的。 这是他的这个南北城楼哈。 对。 它建筑是什么特点呢？ 它就是主要就是比较一个宏比较宏伟，一个它是彰显了一个这个皇家的一个威严另外呢它是一个军事建筑，它比相对来说比起像颐和园呀、故宫啊这些建筑呢它是比较朴素的。 网友小白说，这演武厅是不是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这样子才能够操练队伍啊？演武厅的主体建筑是什么样的呢？ 对，我们演武厅呢是它是在我们团城的南面的下边，有一个是等于是咱们除了团城以外的一个主体的建筑这个演武它位于这个整个建筑的中轴线上，坐北朝南，单檐黄琉璃歇山顶，绿琉璃瓦简边前出厦，两侧有廊，面阔五间，进深是两间。它前面呢有一个月台，就是在厅前面有一个宽敞的月台， 检阅的台子是吧？ 对，这个月台它是就是月亮的月台 啊，月亮的月 台。对，但是它确实是这个检阅使用的，就是在检阅的时候，皇帝他在我们有这个大建瑞营演武图中，他有这样的景象的表现，就是在月台上放着一个这个黄色的宝座，然后皇帝可能就会坐在那个位置上检阅下边的士兵。 那么这是还上面还有就是这个演武厅，这里是 整个这一圈是空旷的是吧？它这四边是有门的是吗？ 它是不，它是一个就是一个房间似的，它是有窗有门的，但是它月台是这个空旷的。 那这个跑马皇城是在哪里呢？ 跑马皇城的话，它是在这个整一个教场的另外一边啊，它是在演武中间，就是有一个功效，它是那个马匹就是进出的一个地方，它所以俗称叫跑马皇城。 这个跑马皇城是开有五个城门是吗？ 对，跑马皇城的话，它还设计上非常的有特点，它是就是在有七个这个碉楼形制的一个这个城楼，然后五个城门，然后在可能每一天的不同的时段呢，太阳会从不同的门来照射过来，所以它有一定的计时的功效啊，而且呢，它就是所以有的时候也叫做五鬼七星门，就是对应这个五个门和七个那个碉楼啊。 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再把第二道题给各位朋友重复一下，请大家好好思考一下。 团城演武厅的历史故事，它经过250年的历史沧桑，它是北京仅有的一组别具特色的城池式武备建筑。今天的博物馆有范儿逛，我们就带大家去团城演武厅看看。来看第二道题，在团城演武厅有一座亭子，名为十胜寺碑亭，意为实实在在的胜利。在另一个城市也有一座十胜寺，来猜猜是哪个城市呢 ？A. 沈阳 ，B. 南京 ，C. 西安。 来，各位朋友再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将有机会获得国家体育馆上演的大型全景科幻演出远区的恐龙门票。今天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两大一小家庭套票一套，来领略演出中的科技秘密。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带大家要来到的是在香山地区的团城演武厅，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北京市团城演武厅管理处的副主任张威和团城演武厅管理处业务部主任马兰。那么刚才在这道题里头，我们也跟大家提到了十胜寺，那么刚才也是说想问一下大家到底还在哪个城市有十胜寺哈。在这儿呢，我们先不说哪些城市还有十胜寺，来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咱们香山的团城演武厅这里的这个十胜寺吧。刚才说十胜，十就实实在在的，胜是胜利，实实在在的胜利，那一听就是皇上庆祝胜利建的这么一个寺庙吧。 对对啊，是的 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寺庙？ 它是这样，这个十胜寺呢，它在当时大小金山战争结束之后呢，就是乾隆皇帝他非常高兴，然后呢，当时在这个位置本身就有一座寺庙叫做鲍家寺，那他乾隆皇帝为了标榜自己的胜利呢，他就效仿了他的祖先，然后把这个寺庙呢改了一个名字叫做十胜寺，然后他还提了一个碑，就是讲述了整个这个金川战争大小金川战争和这个建瑞营成立的始末的一个故事啊。 这个说完这个十胜寺，十胜寺里头现在也是开放的吗？可以参观吗？ 不，十胜寺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只留下了这个碑，也就是这个十胜寺碑啊。 现在已经是不能看了是吧？ 对对对。 那么网友秀东就问说，咱们北京啊有好多地方跟皇帝军队相关的地名，比如说教场，那咱们这个团城演武厅这里应该也有教场吧？ 对，教场是我们比较重要的一个建筑，等于是啊，对。 教场呢，就是因为清末的时候，这个建瑞营也是建瑞营及这个咱们演武厅的这个地方也是荒夷余域了。到这个日本侵华期间呢，他曾把这个西郊一带列为这个华北他的华北农事试验场。所以从这一带开始就种植果树了。咱们这个团城演武厅这一带呢，就是也是变种了果树。 那时候这些建筑都没有了吗？ 建筑还在，就是空地上面都种植了果树。1988年的时候呢，是要由这个聚山农场把咱们移交到咱们北京市文物局来管理，成立这个团城演武厅管理处。当时呢是只把了这 这个主体建筑部分，所以我们现在刚才提到的这些主体建筑部分移交到了文物局，但我们窖厂的部分现在其实还是归这个聚山农场。 还种着什么东西是吗？ 还在种植果树，所以也是比较遗憾的一个地方，就是目前还没有能够做整体性的保护。我们也希望能够将来大家能看到这个盐务厂的全貌的恢复，来做整体性的保护和规划。 但是呢，刚才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放马皇城，这个现在是在的哈。 这个建筑现在只剩一点点遗迹了，有一些碉楼的小的遗迹。 那刚才说到的，刚才这个马兰说到的，就是说那个不同的时段太阳能通过这个门照进来，现在能看到吗？ 现在可能已经看不到这个奇景了， 木有了是吧？ 对对对， 有点可惜哈。 就是因为我们窖厂的话，它是在就建瑞营，它有八旗嘛，是八旗合练的一个场所。对，然后根据我们那个大清会典上有记载，就是它在。不同每一个月不同的日子会在我们的这个建瑞营窖厂来进行不同的操演，比如说每月逢四九的时候呢，它可能就是云梯大队进行操演，就是云梯是我们建瑞营的看家本领了，然后可能三日和七日呢会做这个相扑、过马、骗马，或者有枪术啊、射箭、舞鞭、舞刀这样的表演，这样的演练。对， 但事实上后来就是。团城演武厅就建瑞营在驻扎，就没有再去打什么大的仗了，是吗？ 有的，他一直都有在参与到像乾隆的这个十全武功中有很多，比如说是后来的平定准噶尔，然后还有那个平定那个林爽文，台湾的林爽文的这个战争 啊，都参与了。 对，然后在那个就是。后来就是八国联军到北京的时候，建瑞营也为这个守卫北京城也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和贡献。对， 真是没白在这儿操练哈。 是的， 网友无微不至问，他说当时这里都是八旗兵吧？这里住的是不是都是八旗兵啊？而且他们应该还带着家属。其实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张维就说到过是吧？就是八旗营在这儿驻扎，那这里其实也是能看到他们就是。他们不但是军队驻扎在这儿，其实因为有这个村子嘛，黄叶村什么的，就是他们其实家属也住在这儿，是吧？ 对对对，八旗制度呢，是它其实是这种出则武备，入则务农，具有这个行政管理、军事征战和组织生产的三项职能的，所以他这个，士兵的家属呢，也是住在营区里的。所以呢，这个网友问的呢，他们这个营区里是不是有他们生活的痕迹？是肯定有的。我们刚才提到了建瑞营，以两翼在象山地区驻扎。除了这个营房之外呢，还有建瑞营的印房，印房就是他的衙门官署所在的地方， 印房放大印的地 方。对对对对，衙门官署所在的地方。现在这个遗址呢，还有两座碉楼的小的遗存，因为这个印房原来的建筑是四个角上有四座碉楼建筑，所以现在还有两座碉楼建筑的部分遗存。还有呢，就是官学，官学就是为他们建瑞营的子弟来上学的地方。 官办的学校是吧？官学 是建瑞营高等小学堂，它的位置呢是在建瑞营衙门的西南，也是乾隆四十年建立的。这个学校里面呢有一些这个设有这个教习来教建瑞营的这个幼丁清语。 然后还有他们的营房在这儿是吧？ 对对对对。 网友佳妮说，哎，古代的时候他们是真的有武艺吗？ 这个 其实大家在感兴趣，就是说他们到底是真的有这个武功呢，还是只是说在这儿操练就做一个形式？ 我们大家知道建瑞营其实它是一种特种部队，特种部队是肯定要有真功夫的。我们讲建瑞营作为特种部队，它特在哪里呢？首先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它的这个组成部分，它还在是云梯兵的时候，还没有独立成营，没有命名为建瑞营的时候，它就是为了执行这个艰巨的征战任务呢，皇帝从各个旗营中选拔的精锐。 这个云梯兵是什么意思呢？ 云梯兵就是刚一开始为了攻打金川地区组建的，他还没有 叫建锐营，它只是临时组建的一支部队。 云梯能望文生义说它就是攻城的时候他们冲到最前头爬上那城楼的那 个。用云梯攻城主要 是。就是这意思是吧， 对对对对，主要使用云梯。 嗯、 哦。所以它的这个组成部分呢，它就是决定了它特种部队特种兵的一个成分。 嗯。 其次呢，就是刚才马兰也介绍了它的训练科目。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在战狼中也看到了特种兵的这个多科目的训练，包括体能的训练呀，掌握各种武器，徒手格斗，这些都是让我们观众大呼过瘾的地方哈。然后呢还有这种侦察谍报的技能。建锐营呢，它作为古代的特种兵呢，刚才我们讲到它主要使用云梯攻城，所以云梯是它主要训练的科目之一。其次呢，我们讲了比如说四九日练云梯，三七日练相扑过马片马这些项目。 嗯， 就是除了云梯之外也有。 相扑过马是什么呀？ 相扑就是这个摔跤， 啊、 类似摔跤这种。 哦，这是两个哈，相扑是一个。 相扑过马、啊、片马，像片马呢就是飞身上马，也是很厉害的这种技能了。 哦， 这个没练过的一般人是实现不了这技能的。 还真是。 所以它除了这个云梯，还有马上的技艺，还有火器的操演，就是鸟枪的这个练习。其次呢还有水师。就是从乾隆十五年开始，他命这个建锐营在清宁园，就现在我们的颐和园练习水师。 嗯， 所以他还有水师的这么一个训练，可见这个古代特种兵他是身兼多项技能的。 嗯， 我们展厅里有一幅图，就是建锐营演武图，也描绘了演武场上这个建锐营士兵演练的这么一个场景。 嗯， 就是八旗列阵呀，军旗飘扬。建锐营在将领的指挥下进行演练，便接受皇帝的检阅，是非常这个神圣威严的这么一个场面，也是可以看出我们这支部队的确是武功超群的一支部队。 好，那么关于这个团城演武厅里头啊，有哪些这个比如说镇馆之宝，或者有哪些展品啊，我们去不单是看这些建筑了，还有很多展品可以看。因为这刚才说了，在这个收回来之后呢，这个其实真的是文物相关的这个部门也是做了很多工作啊，收集了很多这个展品，还是很有的可看的。一会儿我们广告之后再请二位来给大家接着介绍啊。那么我们先要进一段广告了，在这里也要为朋友们预告一下，下周一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130年前，福裕泰的创始人徽商吴锡清进京经营茶叶生意，并以北京人中意的茉莉花茶打开了市场。现如今，福裕泰已经成为了京城茶行业的老字号代表品牌之一。福裕泰在130年的发展中经历了哪些起伏变化？老字号在传承经典的同时如何创新，让更多人爱上喝茶？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老字号新江湖》带您走进福裕泰。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代理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107.3 AM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您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市环境。 对于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以前老姐总说过年就像打怪兽，我就纳闷了，他又不是奥特曼。 过年多好啊，好吃好喝不上课。 有一种领悟叫哥长大了，催婚催娃催红包，三天吃成水桶腰。 别哭啊，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系列活动欢乐驾到，爆笑幽默脱口秀，欢乐段子听不够，明星大咖来助阵，现金红包大放送，北京电台让你笑笑笑笑笑不停。 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美。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月12号星期五，农历是1月26，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4和9。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40%。白天的最高气温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8度。总的来看呢，今天早晨天非常冷，请加强防寒保暖，白天气温回升，有利于交通出行。预计未来两天都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但是今天气温低，容易结冰，擦洗车辆后请及时擦干水迹。今天的洗车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31来看一下路面的情况，天宁寺桥西向东有事故，影响莲花池东路进城方向通行不畅，队尾排过了莲花桥。西三环六里桥北、新兴桥北南向北方向各有一起事故，造成六里桥到航天桥内环方向车行缓慢。东四环外环方向受四元桥南侧事故影响，从四方桥到四元桥南向北全线车多，在四方桥北南向北刚刚又发生了一起两车的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东五环五方桥北南向北有事故，后车排队一个桥区，七棵树桥的南向北有事故，后车排到了平房桥。 传承演武厅的历史故事，它经过250多年的历史沧桑，它是北京仅有的一组别具特色的城池式武备建筑。今天的博物馆有范儿逛，我们就带着大家去传承演武厅看看。在西城楼门的南面有一座亭子，名为十圣寺碑亭，碑亭黄琉璃重檐歇山顶，四角只有四棵古树，历史上四周还有汉白玉栏杆围着，这些都暗示着它的地位之尊崇。十圣寺的名字是怎么来呢？在沈阳也有一座十圣寺，是皇太极建造了自己彰显功绩的。十圣意为实实在在的胜利，乾隆在打完金川后，为了彰显自己的功绩，也要效仿其先祖建一座十圣寺，只是乾隆并没有新建一座寺庙，而是将原来就存在的明代的鲍家寺改为了十圣寺。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A。 来看第三道题，符节在战国时期得到普遍使用，符由金、玉、铜、竹、木等多种材料制成，形状各异，以什么形状最具代表性呢？ A 虎， B 鹿， C 熊。 来，我们来看看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A 沈阳，在沈阳还有一座石圣寺，是吧？ 对对。 啊、哦，那跟这个意思也是基本上是一样的， 是 吧？ 对，是一样的。就是乾隆皇帝是效仿他来做的这个石寺庙。 对，刚才也解释到了。啊，这道题答对的朋友也很多呀、啊。这样，我们请这个马兰来给选出第二位幸运的朋友吧，好吧？ 嗯，49号吧。 49号，为什么呢？为什么呀？ 也是同样的，因为我们那个建瑞营是在成立在1749年，就乾隆14年，但是公历的1749年。 1749年，所以选第49位。好，我们来先数一下哈，第49位答对的朋友是谁？那么第三道题呢，我们说一下这个符节哈，以什么形状最具代表性？虎、鹿还是熊？这个那个战国时候是普遍使用的。都说这个符哈，有这个符就可以这样，就可以那样。来，如果大家知道答案的话，还可以继续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将有机会获得正在国家体育馆上演的大型全景科幻演出《远去的恐龙》两大一小的家庭套票。好，那么我们看到第二道题，第49位答对的朋友，我们也数出来了，是这个新锐88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其他的题目大家加油答吧。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周五的博物馆有范儿逛，我们要带大家去到香山的团城演武厅，来了解它背后的历史故事。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团城演武厅管理处的副主任张威和管理处业务部的主任马兰。那么刚才说到这个团城演武厅，他们这个演武哈，过去这支队伍呢，可以现在来说算是清朝的特种兵了哈，所以他们有一些很特殊的技能，那里头就有很多有意思的展品。网友方峥嵘说，我去过团城演武厅，印象最深的是里头有一个云梯。哎，那么这位朋友就说到了咱们这个博物馆的展品哈，我们先来跟大家大概说一下吧，博物馆有几类展品吧。 我们的博物馆现在基本上有三类展品，第一类就是不可移动的这个碑。第二类的话就是跟我们建瑞营历史相关的一些展品，比方说刚刚还提到的云梯，然后还有一些像表现建瑞营演武的演武图，还有那个建瑞营地理全图等等，这些和历史相关的一些展品。然后另外一类的话就是我们做的临时展览中跟这个临时展览主题相关的一些展品。 来，咱们先说一说这云梯吧，因为也说了这个建瑞营呢是从这个云梯营演变过来的，所以云梯应该是他们平时演练的一个重要的道具了。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云梯，我们现在展厅陈列的这个云梯呢是一个模型，它是根据这个清会典中所记载的这个建瑞营的云梯的这个尺寸来缩小比例制作的。就是根据实际的云梯呢，它是比这个要大很多。云梯呢主要是在古代战争中用于这个攀登城墙的工程器械，在冷兵器时代，因为城墙这个破坏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有了这个云梯呢， 必得爬上去来夺这个城才行。 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攻击手段。这个我们云梯呢，在从宋代开始呢，它其实形制看起来是挺普通的，就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梯子。对，然后但是它可能在梯子的前端会装两个轮子，这样利于推进。在这个战争中，云梯的战术呢，它可能不是说一个梯子来的，它是一整个队列大范围的这个集结在一起，然后去攻城。这样的话可以提高它的战斗力，然后冲锋能力。 那这个云梯您说了这个是复刻品是吧？ 对对。 那我们一般说到一个博物馆藏品的时候，都会说您这儿的镇馆之宝是什么？那么如果说到咱们团城演武厅的镇馆之宝，您二位会介绍什么呢？ 如果说到镇馆之宝的话，我们还是会 介绍刚才我们提到的顺寺的那块碑。 那块碑哈。 对。 哦，其实我觉得除了这个碑之外，还是有其他还是有一些不少的展品，比如说还有这个乾隆的画像之类的，是吧？ 啊，对，因为在我们展厅那个很重要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幅那个乾隆大阅图。 嗯， 为什么会放这个图呢？因为刚才我们在我们的介绍中，可能大家都听到我们很一直提到乾隆的名字。 嗯， 啊，因为乾隆皇帝跟我们这个建瑞营的这关系非常的密切，可以说首先建瑞营的建立就是在乾隆皇帝亲自来建立的这个我们这个建瑞营，然后在这个地方又兴建了我们团城演武厅。然后呢，我们刚刚也提到有很多乾隆皇帝留下的御笔在建瑞营的历史遗迹中都有，除了碑，还有刚才提到的那个券门上那个门上面的门券上的那个题字，然后呢还有原来在演武厅里边也有一个乾隆皇帝亲笔书写的一个对联，那现在已经没有了。 你们这个展厅里的这个乾隆皇帝的这个肖像画是清朝的宫廷画，是意大利人郎世宁画的，是吧？ 对对对， 是这幅画吧？ 啊，对， 是一身戎装的乾隆骑在马背上，手勒着马缰，腰挎着剑囊，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的样子， 是 吧？ 我们展厅是复制品 啊，那真东西在哪儿呢？收藏着呢， 应该在 啊故宫是吧？说当乾隆24岁继位，当时这个画像的时候不过是29岁，所以正是他这个最好的年华哈。 对对对。 乾隆皇帝其实对这支部队的，刚才马兰讲，对这支部队的喜爱其实非常明显，在这个演武厅展现的非常淋漓尽致。 嗯， 包括他对建瑞营的评价，就是对这支部队喜爱，主要是对他评价还是比较高的。 嗯， 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威宣壁垒，至于金汤两块匾额，其实都是从精神层面， 嗯， 对这个部队的褒奖。包括我们刚才提的镇馆之宝这个碑，碑上呢有一些碑文。乾隆皇帝是这样评价的，就是他拿建瑞营和咱们的非常历史上非常著名以赤兔闻名的索伦兵进行了对比。他说这个盖索伦兵马驰射随经，以之驰突乘胜突破，而之方守节，终不如我满洲士仆齐心定齐其胜。就是说这个索伦兵虽然这个骑射非常厉害了，就是驰突快速突进的这么一支部队，但是不如我满洲士仆。这里满洲士仆指的就是建瑞营士兵。 嗯， 而且对建瑞营评价很高的，就说他的从这个部队的这个战斗力和部队的这个士气的角度说，齐心定和齐其胜，这是对这支部队最高的一个赞誉了。 嗯，还有些什么展品？还有一些因为朋友们也问到说，这个古代人打仗传递消息很困难，没有电报也没有电话，那个时候好像是有什么驿站啊、飞鸽传书之类的东西，在咱们这展厅里是不是也有这类的展品？啊， 对，这个就提到我们的一个临时展览，叫做中国古代信息文化展。 嗯， 啊，这个展览呢就展示了就是中国古代信息传递的一些方式方法。对，因为古代不像现在啊，我们想要传一个信息非常简单，可能发一个短信一个微信就过去了。可是当时在最早的时候呢，人们互相之间的一个信息传递呢可能并不是那么的容易啊。在国家层面的话，它可能会建立很多的驿道、驿站来用于这个军事信息和政令的传达。 嗯， 然后除了这个用的驿传方式呢，有人力的，有马车，有牛车，然后也有呢在运河中行进的，用船来传递的啊。然后除了这个驿传方式这个比较正规的一个方式之外呢，我们在早期可能还有一些升官殿的一些传递信息的方式，比方说我们那个长城的这个烽火台啊，用狼烟和烽火来传递军事信息啊，比如说在战争中可能用旗语，或者是用 打旗子是吧？ 对， 嗯， 现在在那个航海上还使用这样的一个旗语来传递一些信息。 就现在这个展览正在你们这个团城演武厅进行是吗？ 对，这个展览现在还正在进行。 在通过一些什么实物还是文字来展示呢？这些传递方式， 有既有这个文字，也有一些实物展品，然后还有像一些沙盘模型之类的啊。 嗯， 还有些朋友去过你们那儿的，香蕉老师说北京的团城演武厅我去过的，张浩夏至说了，说我也去过，免费，但是要带着身份证，这个一会儿我们再跟大家说啊，确实是免费的是吧？ 对对， 怎么去法哈？然后这位朋友还说到了，说我去看过了，说虽然不算大，但是内容挺丰富的，我总算记住了八旗有哪八旗，咱们展览里头也有这个是吧？然后说最逗的是，哈哈，院子里居然还有坦克，是吗？ 对对，坦克呢是我们的现代军事展区，是北京军区捐给我们的这个620坦克，还有这个一些高射炮。我们做那个现代军事展区呢，给小朋友们做一些科普。 哦，其实所以说也很适合带着孩子们去看，这有一些其实他们还蛮感兴趣的是吧？ 我们除了这个现代军事展区之外，我们还设立了这个传统射箭项目，这个和外面的这个射箭的俱乐部里那些现代弓的射箭不太一样，它使用的是传统弓来射箭的，而且射箭的手法也是传统的手法。我们现在也是和北京传统体育协会的骑射分会来合作做这个射箭项目，有成人的射箭，还有小朋友的射箭。 那这种得需要有教一教才能会的， 对，有专门教习的那个教练。所以针对小朋友，我们有一个小小巴图鲁的项目。巴图鲁就是满语，它是英雄的意思，就做小英雄嘛，它就是让小朋友通过参观来绘制一些铠甲，还有这个射箭体验等项目，来感受这个军事武备文化的一个内涵。但是需要提醒这个听众朋友，是我们现在的射箭项目和小小巴图鲁的项目都需要提前预约。 哦，这个是收费的吗？ 是收费的， 这肯定我觉得得收费了哈。哎，那刚才您说到这个现代军事展厅，我展区，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其实团城是古代，我们刚才说了进行这个军事演练的地方，你们还有一些这个现代的这个军事展品在这里是吗？ 对，就是那炮和坦克嘛，还有一些那个现代武器装备的一些简单的介绍。 哦，好，那么这个团城演武厅呢，我们一再的跟大家说了，是在香山哈，在香山。去的话怎么坐什么车去吗？还有这个就是需要办一些什么手续吗？刚才已经知道是免票了哈。 观众听众朋友可以乘坐像505698、运通112、318、360等车到这个红旗村下车，向北走800米左右，在马路的东侧就能看到我们， 路边就能看见是吧？ 对对，因为我们是很高大的城楼嘛，所以很明显。如果驾车呢，走四环的闽庄路，走五环呢，从香泉环岛出也都是很方便的。 门口能停车是吧？ 我们里面停车位还是比较充裕的。 哦，可以开车去，然后是免费的，就是 免费开放，但是需要在门口进行身份证的登记。 那咱们是就是开放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就是我们是周一闭馆，除了周一之外呢， 其他的时候呢，周日到是 周二， 周二到周日，我有点晕啊。 周二到周日， 开放时间是几点到几点？ 上午9点到下午4点。 上午九点到下午4点，免门票，但是需要带着这个身份证去哈。那么很多朋友可能会去香山的时候顺便去一下咱们这儿，这个周边这一带应该说也有很多这个寻古赏景的好去处吧。虽然是冬天，现在其实也有可去的是吧？给大家介绍一下呗。 我们是其实临近的有植物园和香山这两大园林吧，公园和园林。但是这个如果爱好爬山的朋友，像我们刚才说的，有一些碉楼的遗迹，在植物园里有碉楼的一些遗迹，还有就是在香山这个野山上面也分布有一些哈，当然大家要结伴而行。还有就是像曹雪芹纪念馆啊，这个也是大家可以去的一个好去处，我觉得。 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对于这个香山的这个团城演武厅也介绍的差不多了哈。最后我们要公布第三题的正确答案了。在公布之前，您先告诉我们想选第几位朋友作为幸运的朋友吧。 我选第一位吧。 第一位，好，我们先来公布一下答案。 团城演武厅的历史故事，它经过250多年的历史沧桑，它是北京仅有的一组别具特色的城池式武备建筑。今天的博物馆有范儿逛，我们就带着大家去团城演武厅看看。符节在战国时期就得到了普遍使用，符由金、玉、铜、竹、木等多种材料制成，形状各异，以虎形最具代表性。大多数符都是一分为二，一半存于朝廷，一半存于外观。当使者手持半符与朝廷外观相对时，即可传递信息。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A。 这道最后一道题的正确答案也已经出来了，应该是 A 好，答对的朋友还是不少的，但是好多朋友答 B， 不知道为什么 A、B 都比较多。然后刚才说了选第一位幸运的朋友哈，那我们也查到了第一位朋友一下就翻到了 CC 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您将获得正在国家体育馆上演的大型全景科幻演出《远去的恐龙》的门票，两大一小一套，恭喜您。那么其实真的我们觉得生活在北京特别幸福的一件事就是文化场所非常的多，博物馆大大小小综合的细分领域的各有特色。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二位张威和马兰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带我们了解了团城演武厅的历史，也了解了清朝特种兵的生活，还挺有意思的哈，还有以及清朝防御措施的一些建筑方面的讲究。趁着周末的时候呢，朋友们不妨可以去看一看，也在周围爬爬山锻炼锻炼，哎，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好，感谢二位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谢谢你们， 谢谢您， 谢谢。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张维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十点城市广播为你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在这里呢也要为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是我们的这个系列的专辑叫《京西风云录》哈，明天周六还有后天周日播出的是第三集和第四集。另外呢，下周一我们城市文化范儿要为您继续带来《老字号新江湖》。 130年前，吴裕泰的创始人徽商吴锡清进京经营茶叶生意，并以北京人中意的茉莉花茶打开了市场。现如今，吴裕泰已经成为了京城茶行业的老字号代表品牌之一。吴裕泰在130年的发展中经历了哪些起伏变化？老字号在传承经典的同时，如何创新，让更多人爱上喝茶？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老字号新江湖》，带您走进吴裕泰。 或许天堂也常日落，或许所有拒绝现实的落，悄悄穿透我的耳膜。收音机里的万花筒，锁不住那正要开始的梦，想要清醒又太脆弱。走过闪躲的念头，昨天的愧疚又转了一宿、思念放空的气球，想要挣脱虚假承诺，会感动我过一种生活，简单到没有奢侈的轻松，过一种生活在你的王国，过一种生活，简单的挥霍尝一轮过，听你大声说，简单生活。